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好，翻嚟第二节嘅建国研习班啦。啱啱咧，阿教主翻咗嚟啦，跟住即刻咧，我哋现场咧即刻少咗啲人，啲人就走晒揾教主。抹近啦，近即刻覺得唉有啲尷尬，因為我哋平時係我哋兩個自己講嘢嘅啫嘛，今日對住咁多人講嘢有啲尷尬。因為阿近喺 office 嗰度咧，佢係唔講嘢嘅。跟住之後咧，我哋有啲同事啦，即係有啲係即係 都會吹兩句嘅， 都會吹兩句啊。係啊係啊，我哋有啲同事咧就專係問阿近嘅，咁點解平時你唔講嘢，跟住淨係同我做節目嘅時候你先講嘢？ 好難答 嘅，好難答。 咁做節目咧又唔可以。 你話你迷戀我咪得咯？唉，有啲嘢真係，雖然喺咪前啫。喂，咁啊，第二節啦，都係即係頭先都係嗰個話題啦。咁大家都係即係關注星期三啦。但係事實上咧，我諗星期三就唔係啲咩嘅幾重要嘅一日嚟嘅，因為始終 唔係㗎，一早一晚係個好大對比嚟㗎。 哦，即係你講緊嘅朝早嘅集會同埋夜晚嘅集會啊。咁你有啲咩嘅睇法咧？ 上一節我形容呢個係一個由五毛集會演進到變成個自幹五集會咯。 五毛集會演變為咩話？ 自幹五集會咯。 自幹五集會 係即係呢啲大陸嗰啲網上術語嚟噶嘛？ 即係咩意思？ 五毛黨就真係有啲維穩機關俾錢嘅。 係。 咁自幹五即係話自備幹糧嘅五毛黨咯。即是他是自發地去擁護政府 的網民。 哦，那是啊，自發擁護政府的網民。但是大家都有離遠打卡的，我都看到。有些是用 Google Map 去打卡的嘛，夜晚。是啊，但是不是，即是我覺得怎麼說呢，當中那個分析呢，相信即如果大家有聽 即網上面有個其中一個參與遊行的人士是即被人罵很重要的，那個是小欣欣嘛。 哦，是啊。 但是你要記住一件事，以他那種年紀，他分分鐘真的經歷過三年零八個月都不定的。 不是，而且你 或者他或者他在大陸是抗戰走過難都不奇 怪。但是你們有沒有看博咪，他博咪的時候他說其實那個是勾起他關於那個即是叫日本侵華 的回憶嘛。 即對他來說這個未必是一個虛假的民族主義。 唔係呢個係事實嚟嘅，係突然間係喚醒咗一批，即係響六十七十年代 去到阿嫲阿爺嗰代就冇得拗啦。 係啊，去六七十年代嘅有一種嗰種突如其來嘅一啲嘅即係叫做喂，如果你話咧嗰個國家仇恨，我覺得係好直接嘅，就係、是、類似係呢一個嘅大合霍元甲嗰種嘅情懷咯。 啊 即係萬里長城永不倒嗰啲咁嘅嗰種感覺嗰種，即係我喺我當日喺立法會係見到呢一批嘅人咯，同埋佢哋播嘅歌都係有呢啲咁嘅歌啦。佢喺樓下唱噶，佢喺樓下唱噶，唱萬里長城永不倒嘅，唔係講。 佢哋呢兩條友咁嘅宣誓，真係會令到好多老一輩嘅人真係當咗自己係精武門入邊嘅陳真咁咯。但係見到萬人而家不得來進咗， 唔係佢哋而家佢走出嚟係除呢個民族敗類啫嘛。即係對佢哋嚟講，就係呢兩個係民族敗類。咁喺我呢段時間，我點解話我覺得係有隱憂喺民情上？因為我真係未俾人鬧過嘅喺街嗰度。而我係呢兩個禮拜無端端俾人鬧，就因為認錯我係梁仲恆，你明唔明啊？ 嚇！ 我就強調我係鄭松泰，你都一樣噶啦咁。我心諗都唔係嘅，我靚仔啲啊嘛，即係咁啫。咁但係唔係嘅，即係嗰種，因為佢哋喺佢哋眼中係分唔到嘅。佢會覺得嘅就係、是、喂，你哋本土派就係咁嘅一班人。港獨就係本土派，本土就係搞港獨嘅，總之係搞事嘅。OK， 就係民族敗類。你呢啲就係港奸，就係、是、漢奸，就係、是、咁簡單啫嘛，對佢嚟講。 呢樣嘢就琴晚啊，皇上都分析過噶啦。即係我講少少我嘅回應就，即係希望樂觀啲睇咯。香港人都係金魚記憶噶嘛，話唔定過兩三個禮拜就冇件事。 唔係，因為琴日咧就即係喺大香港早晨熱血政治，熱血政治特登係錄咗節嘅。咁啊因為佢見到我哋啲片，其實見到我條蕉嗰條片嘅。咁佢嗰陣時晏晝嘅時候已經覺得瀨嘢噶啦。咁啊特登係晏晝錄段節目，咁啊一個人做啦。咁佢係即係都係 有啲感慨啦，同埋其實係有啲憤怒嘅。我哋過去四年經營緊嘅成個本土民權運動啦，由2012年嘅時候，我好記得嘅係當，因為我嗰陣時仲係幫劉金龍做嘅選啫嘛。咁喺灣仔修頓咧五區造勢，跟住然之後教主發言就係話嗰日就係個本土民權運動嘅第一日啊嘛。即係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有呢個講法啦。咁由嗰日開始嘅，我覺得就係即係呢四年我哋係需要經營，同埋係呢個係整個香港抗爭最大嘅力量嚟。即係過去對於嗰個抗爭運動係譬如追求咩民主啊、普選啊呢啲咧，咁唔係好有一個嘅即係道德上嘅基礎去做一啲進一步嘅行動啦。咁但係係呢幾年，尤其去到光復行動咧，即係未係有細女假喊細佬事件之前咧，你見到係勢如破竹噶嘛。即係成個嘅民情，甚至去到選舉啊，甚至到今年選舉之前嘅話，咁鍾樹根都要搞本土啦咁。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琴日嗰個嘅即係阿大亨佢喺熱血政治嗰個講法就係好簡單。我哋經營四年落嚟，諗住積累緊嘅民情就係一個即係本土民權嘅力量嘅積累，但係一下子就完全係崩潰敗壞，而且崩潰敗壞帶嚟嘅side effect 啦，其中一個即係突然又唔係反效果嚟，突如其來嘅連鎖效應，就係去催谷咗一班愛國或者係民族主義出現。咁呢一樣嘢，即係愛國民族主義啊，不如咁講啦。咁所以係喺嗰個嘅形勢上係幾險峻，但係阿近就比較樂觀嘅，啱咁講。 一般般嘅啫，即係你和尚都以前講咗嘅黏力理論啫嘛。即係到底呢單嘢嘅黏力係幾強咧？你睇下， 好強啊！呢單嘢嗰個黏力好強啊！喂，你話佢 refucking of China， 跟住之後話人哋支那喎，即係嗰樣嘢係記住，因為你呢兩個聽係最強啦。坦白講，成個宣誓，我相信大家唔記得咗佢哋宣誓，你哋有啲咩嘅嘢玩啦？其中有一個好勁嘅，佢哋裡面抽咗金地一段，唔係金地，抽咗係咪金地有一段説話？跟然後改咗佢係話咩咩，即係為咗 Hong Kong Nations 嗰段咧，係咪金地定還是係邊個講啊？曼德拉講嘅好似， 唔係金地。 唔係你諗下，阿近都唔記得，阿近都唔記得。佢裡面玩英文㗎，佢因為用英文宣誓啊嘛。其中有一句咧，佢係直情係將唔知金地定曼德拉嗰段嘅有段嘅發言咧，係唔知乜嘢 nations， 其實都係講緊為咗自己嗰個嘅南非民族定唔知類似咁樣啲嘅講法啦。然之後後屘係即係去繼續戰鬥嗰段説話，係將佢用咗香港嘅版本去轉換過嚟嘅。好似有人有報道過㗎，唔知香港零一定乜鬼有報道過㗎。 即係嗰塊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同埋呢個 Republic of China 呢兩樣嘢黏力太強，所以我 太強啦， 依搞到我其他佢宣誓講嗰啲嘢已經記唔起。 唔係，所以我就唔會咁樂觀嘅。我覺得係幾 要觀察多一頭半個月先咯。 系咁，但系你话你今晚嘅，因为我今晚咧，头先即系有睇一睇，都有睇到呢个胡国兴嗰个嘅，即系晏昼记者会嘅。咁但阿近就话佢 对阿梁有两个人都要再讲一讲。 系啊，睇阿近就话， 虽然好沉气，锲 而不舍咁，系咁都想讲，继续讲呢一个嘅。咁啊，你继续讲，阿俾你讲啦，系。 有人有一个讲法话，即系佢哋而家两个道歉都太迟咯，但系我又唔系太同意。 点解？你觉得佢哋而家仲可以出嚟 一个道歉嘅声明嘅？但係當然就 你兩個禮拜之前已經講緊呢樣嘢啦。 當然而家好多人都話，跟住而家講都冇用啦。但我覺得遲到好過冇到咯。 嗯嗯，唔係，但係我諗有啲即係譬如佢哋嘅死忠啦。 但係點？唔係，但係 我覺得有樣要搞清楚先嘅，即係嗰個所謂要道歉，唔係話你係要向嗰個政權跪低，唔係呢個意思。而係嘅就係話你要對住共產黨去同佢一個即係叫做鬥爭咧，有啲嘅即係智慧係要喺佢嘅身上去學習，即係關於譬如佢點樣操弄個民粹啊，同埋係點樣利用嗰個群眾鬥群眾嗰啲嘅巧妙咧，呢一樣嘢喺今次中聯辦呢一次嘅安排，你係冇辦法，呢個係即係。你唯有甘拜下風，呢一次嗰、那個佢哋嗰個嘅咁巧妙，即係如果一個局嘅時候啦，如果一個局嘅時候，咁所以阿近嘅意思就係話嗰個道歉唔係話你係唔可以收入政權，但係你唔可以用呢一種你喺網絡上面見到嘅嘢，就當咗係收入政權嘅方法咯。 佢哋而家嘅對策就係、是、話我哋就係俾個國即係大中華嘅國族主義嘅迫害。如果你都要我道歉嘅話，就等於即係變成咗中共嘅同流咯。咁唯一嘅對策係呢樣嘢啫嘛，即係乜都唔再反應，跟住 啲佢哋仲會撐佢哋 KOL， 就為用呢樣嘢嚟做，即係 唔係啊？咁但係你見到呢幾日嗰啲 KOL， 即係網上 有部分就有一個好一部分跳咗船啦。 你今日李儀喺蘋果社論都跳跳地船喎，然後大家可能冇睇，諗到最尾一段嘅時候，跟住之後咩話叫你即係叫咩啊？後果字唔係後果字符，叫佢哋即係好自為之喎。 即係其實我諗，如果要 draft 一個道歉聲明咧，就寫兩部分嘅啫。 係 你首要道歉嘅對象其實係你嘅支持者啦，或者係一啲其他嘅本土同道啦。其實你係累死阿陳浩天嘅，陳浩天以後係寸步難行噶啦，或者係好似學生動員入邊嗰啲中學生咯。 走出嚟去宣揚港獨嘅啲學生， 以後受壓力會好大嘅。你可能搞到嗰扎， 我諗 嗰扎中學生有機會全部變曬陳口雲。 唔係，大家唔知有幾大。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即係呢兩個禮拜嘅經歷啦。因為有啲中學嘅同學咧想揾我去做分享啦。咁但係首先啦，就即係譬如本身係諗住揾我去做分享嘅，跟住之後就話因為咧老師擔心咧，淨係得你哋啲一啲嘅本土派咧，咁啊就唔係太過平衡。咁於是希望佢哋揾埋建制派。咁後來咧揾埋建制派嘅時候，咁大家都以為係搞得啦嗰啲中學生，你諗下中四、中五嘅啫。咁但係咧，個老師都話唔得，因為咧我哋而家呢啲本土派俾人哋覺得係即係太港獨啦，咁不如揾多一個泛民啦，再平衡下啦咁。咁我同學就同我講又唔好意思啊，要加多個泛民啦。咁我好啊好啊好咁加啦咁。咁加完之後咧，跟住佢哋啱啱早咧又講又話唔得。就係因為即係喺嗰個學校裏面咧，就住嗰個宣誓啊、支那啲啲咧，咁嗰啲老師都會覺得嘅就係即係仲係好大嘅反應，尤其係即係有其他同學嘅家長咧知道咧，佢哋要搞呢啲嘅叫做本土同埋嗰個即係港獨啊或者統獨之間嘅論壇咧，咁於是就已經係寫信去投訴啦，咁就唔俾佢哋搞。 所以你冇理由唔向你嘅支持者先道歉先嘅。 佢哋 一定要嘅， 咁前頭有支持者嘅， 咁你真係到得佢住啦，真係。咁你咁唔怪得知係得翻小貓三四隻，琴晚即係去集會咯。 琴日有啲人嘅，有啲人嘅都有幾廿友喺度嘅。咁啊嗱，我自己又唔會批評人哋，因為可能如果我有事嘅，我叫大家出嚟冇支持者好樣衰啊，大佬。即係呢啲係咪先？即係我而家喺局裡面啦。但係我頭先阿近有數幾樣嘢嘅，阿近又話即係喺嗰個要道歉嘅話，或者係即係對佢支持者又好啦，對陳浩天啦，對一班即係而家喺嗰個嘅本土思潮上面走得比較即係尖端嘅尖刀上嘅啲後生仔要道歉。同埋我想補充嘅，其實你係要需要向我道歉嘅，因為我而家喺 亦都累到俾人鬧啊嘛， 係累到我俾人鬧啊！你明唔明啊？我以前唔會俾人鬧嘅， 喺交流呢個都係， 我喺交流唔會俾人鬧 啊！所以呢樣嘢 secondary 啲，即係都係佢道歉，而家對佢意識形態上相近嗰班人。 我同你，我同大家講咧，分享一樣嘢咧。今日我真係再講，我今日去南生圍啦，跟住南生圍嗰度咧，咁大家知道南生圍有條寫咗嗰條咩河啊？唔係一邊係橫洲嘅工業村，跟住一邊就南生圍嘅，中間有一條而家有條渠咁樣啦，死咗嗰條叫咩名我唔記得添。咁跟住之後咧，佢係橫水道啊嘛。咁我過橫水道嘅時候咧，咁已經收得貴嘅啦。我已經開心氣嗰啲條氣好唔順嘅，就收6蚊雞。個橫水道點樣過啊？你真係以為係過水啊？佢係個將個船頭，然之後撐一下，搖翻個船頭就過到對面岸喎。6蚊收我。收我6蚊，跟住佢撐嘅時候咧，跟住之後認到我啦，跟住就問我：啊，點解你尋日唔走嘅咧？我話做咩要走啊？主席趕你走，你做咩唔走咧？咁，我心諗，我係俾錢你過呢個橫水道，你已經僭建嘅啦，哥，係咪先？即係嗰度佢係冇牌經營嘛，大家明白？跟住然後淨係喂嗰一下，即係2分鐘就嗰橫水道過一個橫水道2分鐘，佢試下可以撐兩下之後就咁樣掉個頭，跟住就質問我點解你尋日俾主席趕走你唔走咧？咁我同佢講冇道理咯。跟住之後咁啱咧，有啲地政總署嗰啲嘅同事經過，因為佢喺度周圍查問僭建咯，經過我咦喂 hello 啲同事你查有冇僭建啊？喂係啊咁，我聽講對面呢兩間都係喎咁，跟住個阿叔就即刻指住嚟鬧啦，即係其實我唔係咁意思。跟住之後後屘佢嗰個阿叔其實佢唔係太認識政治嘅。佢唔係太認識政治，但係喺佢個眼中已經係會認為我哋呢一班人就係搞亂香港，就係咁不嬲都係噶啦喺佢哋眼中，但係。過去呢啲人唔理㗎嘛。喂你諗下橫水道我俾6蚊你轉個身我跟住我就上岸喎，你做咩無端端喺度問我做咩唔離場呢啱啱先。咁但係突然間問我唔離場我係吃驚嘅。因為我冇諗過 TVB 嘅威力係咁大嘅。 系啊， 我都见到好似我类似东中西文嗰节目，佢都系咁抽水。 系咩？ 系啊， 我冇睇喎。 即系话个立法会立立乱之类嘅嘢咯。 即系又有我啊？ 冇讲你个名。 哦。 但系讲到立法会 in general， 而家咪嗰啲场闹剧咁咯。 系啊系，琴日比较有趣咩？系咪？ 同埋有网友都讲咗啦，嗰条河叫山背河。 系山背河，系山背河，成日都唔记得叫咩名添。唔系，但系阿近头先嗰样嘢，讲得啱嘅，因为。響嗰個議會裏面啦，咁依家嗰個嘅形勢係好奇怪嘅，因為譬如琴日嗰個嘅休會咧，係我冇諗過嘅。咁但係佢嘅休會係突顯一樣嘢，就係連梁君彥根本都唔想做。喂，佢冇鬥爭意志喎。其實好坦白講，佢就要趕我走嘅，或者其實用翻我之前嘅方法啫嘛，轉房咪得咯。一轉房就唔俾我哋三個入噶啦。咁跟住就解決咗嗰件事其實之前發生過啦，第一日宣誓咪咁樣去處理咯。第一日宣誓轉房，跟住就唔俾佢哋兩個加埋姚松炎入咯。唔係點解我頂門啫？嗰日就係嗰日啫嘛。咁但係其實琴日可以用咁嘅方法去處理嘛。但係唔咁樣做嘅話，咁實際上係我會認為啦，梁君彥佢面對嗰個壓力嘅係建制派，佢哋要佢係。直情係講到明，唔再同佢宣誓。咁但係喺佢嗰個嘅位置咧，佢真係唔知道自己做乜好嘅。咁佢決定話不如算啦，唔好休會啊。 佢真係黃袍加身啦，其實睇個款啦。 黃袍加身嘅，黃袍加身。 佢又唔係真係趙康仁咯。 咁啊，害死咗佢咯！而家害死咗佢。唔係咁，佢本身都樣衰啦。即係梁君彥，我下下都而家，我次開會都話佢英國人嚟嘅。即係係我本身。我今晚我琴日嗰個會啊，因為上個禮拜俾人哋話我咁樣反轉之歧小學雞嘛，我琴日諗住用一個重小學雞嘅做法啦，我喺地嗰啲台面插定啲英國旗，唔係因為有啲功能組別俾人哋發現佢有英國護照嘛，有 BC 噶嘛，然之後後屘跟住就走出去話愛國啊嘛，跟住我諗啊應該幫你插支英國旗代表你愛英國啦咁樣，我有啲咁嘅諗法嘅，咁呢個比較弱智嘅，我承認嘅 OK， 咁但係個議會你唔係咁樣冇乜意思，咁但係除此之外壓近有啲嘢補充， 差唔多都冤嘅啦，其實我時間啦唔好夠，即係嗰個道歉聲明，另一決就最難搞嗰決就係點樣向公眾道歉啦。好難掌握咗嗰個分寸嘅。當然你唔好懶係 smart ass 就話咩對打碎咗好多人嘅玻璃心要表示歉意咧，千祈唔好咁講啦。 唔係佢哋之前都有嘗試咁講噶， 咁即係冇諗，仲死咗幾錢重啦咁嘅係。 唔係，但係嗰啲唔係玻璃心嚟噶。譬如你邵音音嗰啲邊係玻璃心啫？邵音音個名 一輩嗰啲係， 唔係邵音音一輩嗰啲。邵音音佢本身佢個名就已經係同抗日有關噶啦。我頭先因為見到喺 Twitter 有人喺度 貼翻維基， 係啊， 但佢有人 check 到話504就咁，佢都係父母嗰代會可能會 同佢講啲嘢啊嘛，魏小雅。係即係南下嘅人啦。 嗰樣嘢我就幫唔到手啦，真係太嗰、那個真係修辭學嘅藝術嚟嘅。即係同埋，其實我已經算係好和善啦。即係正所謂好似阿竹卡話齋話 ，if you have something left, then it for free 啊嘛。頭先嗰個 point 我可以差咗個好快嘅，其實 唔係咁嘅意思，即係話 即係向道歉嗰 個。你認為嘅清正佢哋仲有道歉嘅機會嘅？ 梗係道咗好過唔道啦。你完全唔道歉就即係人哋就係永遠用個道德高地食硬你咯。 哦，咁當然係啦，而家民族大 係到食到底嘅， 唔係因為呢度有一個好微妙嘅一個討論 嚇、啊， 關於咧 又中好似啦， 係咩？ 係啊 係喎係喎， 俾人圈緊，即係其實我都有啲想講，但係我留翻第二 次機會先啦， 分分鐘要出鬧劇，下個禮拜仲 唔係我喂炸咗要教主一分鐘啦，我話即係點解話想討論嗰個討論咧？以往咧即係譬如關於嗰、那個即係政治上咧，通常嗰啲香港人咧都係用嗰種即係叫恩怨情仇嘅觀念去睇噶嘛。即係對於佢嚟講嘅就係佢覺得嘅就係呢個鬧阿梁耀忠，咁跟住啲喂鬧阿譚耀宗，咁譬如舉例，呢個係建制派，呢個係非建制派咁，咁大家都會覺得你哋私怨啫嘛。咁但係呢一單嘢係即係黐線啫嘛。 變咗公憤啦，而家 就係變咗，唔係就係變咗民族大義先誇張嘛。即係喺我哋嘅角度，我哋會認為程序嘅公義，又或者嗰個法律條文係唔合乎個正義嘅咁，我哋係會講緊呢啲好懶係好西方嘅嘢啦。但係實際上，大家喺嗰個網上嘅理解都會係認為，譬如我哋同清正之間嘅就係一啲私怨。咁但係喺我眼中，你食屎啦，啱唔啱先？呢啲叫私怨，你吔招啦，你即係佢係令到成個香港嘅未來係毀於一旦嘅，即係個方法上，我哋會認為個方法係透過全民制憲運動可以有一條生路啦，最少。咁但係大家無論係去到本土派嗰班 KOL 都係用緊個私怨觀去睇緊個世界㗎嘛。 但 anyway 可能下個節我就可以繼續跟住香港嘅策略可以繼續講落去都唔奇啦。 讲咩话？ 可以再补充都唔得。 哦，你话即系下个礼拜， 话唔定啊，唔系跟住郁文炒菜，可能可以补充落去都唔定。 哦，系咩？系咩？咁你补充啦，我食嘢啊，因为教主斩咗啲料。喂，咁好啦，咁应间咧系郁文踩场嘅现场版啦，我唔阻住大家嘅时间啦。咁今晚非常多谢大家嘅支持，多谢你哋，多谢，多谢。